咁就叫逍遙，即係冇任何嘅依代，而任何情景下邊咧，都能夠有一種咁樣嘅貫通或者係順利嘅方式，即係好似而家嘅疫情啊，或者係我哋政治環境等等咧，係好多掣肘啊，或者係好多令到我哋唔開心嘅嘢。正係逍遙咧，就係佢唔係普通生活裏邊話自由自在咁簡單，而係就係逆境裏邊咧都能夠得到一種自由。我覺得有咁嘅界定自由啊，逍遙好啲啦。 盧教授點睇啊？ 呢個係即係講到各像無代好重要啦，逍遙同埋嗰個獨化啦，即係點樣可以找到自己嘅嗰、那個啊落腳點啊，或者安樂處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不過教學生嘅時候咧，都有教呢啲嘅。即係講呢個逍遙自在啦，講呢個大鵬小鳥啦，講呢一個庖丁解牛啦咁樣。咁咧啲學生第一個反應就話：你咩咧？呢啲唔符合 離地， 離地唔符合呢個現代社會。 你成日網友都有講啊，聽眾啊嘛， 即係話咧， 呢個唔啱呢個時代用， 攞嚟講嘅啫，邊可以做到啊？啊，做唔到嘅。咁啊，所以咧，佢哋提出好多即係意見啊。個意見就係、是、你逍遙，你唔翻工冇錢使點逍遙啊？即係逍遙要有錢使先逍遙到噶嘛。 我哋就今日要講依樣嘢，就話咧，其實最唔逍遙嘅人就係有錢嗰啲人。 冇錯，啲 係佢哋要明依樣嘢。 真正嘅逍遙就係啲乜嘢咧？嗱，例如我哋而家疫情，就覺得好唔逍遙啦。點解被困冇得出去啊嘛？出得去旅遊就逍遙自在啦，咁樣，即係你啲逍遙咧，就頭先一個好具體嘅説明就係咩，都係有待嘅，即係咩咧？都係依賴一啲外在嘅條件先，即係例如要開關、要通關，咁我哋有逍遙啦，可以去唔同嘅國家咁樣。你冇錢買機票咧，唔逍遙啦，點解？即係冇得搭飛機咁樣，又唔逍遙啦，係嘛？咁你冇得出去食晚飯。啊！就只系得四個人嘅啫，我想約夠八個人食又唔得啦，又唔逍遙啦咁樣。即係好多我哋一般人所講嘅逍遙咧，都係好取決於咩咧？一啲外在嘅條件嘅。 係， 即係放咗工就逍遙，翻工唔逍遙。出糧嘅時候逍遙啊，月尾嘅時候唔逍遙，點解使曬錢？係嘛？要交功課嘅時候唔逍遙。係啊，做完功課就好逍遙咁樣。 我就想呢个引呢个清朝咧有本叫做《庄子杂释》，咁个作者就叫做郭庆凡。 系 咁佢咧就系解释嘅逍遥咧个字咧，佢就引咗唐朝嘅一个经学家叫程元英嘅序言里边，又再提到另一个人叫顾同柏。就呢个应该系西晋以上嘅以前嘅人，大概系三国东汉嘅时期啦。咁啊，顧同柏咧就話，變咗就先解呢個逍遙嘅逍。嗱，其實如果你要從文字學上解個逍字咧，逍字咧就係一個峭字，係啊，峭像嘅峭，加個艇仔，係 冇錯。 個艇仔咧其實就係解做嗰個部首嘅讀做卓字， 係 就解做行下停下。係咁啊，所以嗰個峭字咧，如果你睇嗰個甲骨文咧，個峭字啊表示係細步走，所以逍遙咧。就係好慢，唔係大步走，唔係大步攬，係走下走下。其實個意思有啲徘徊嘅意思，慢慢就徘徊嘅逍。咁咧變咗個顧同柏咧，佢就另個解要問佢：呢個逍遙嘅逍咧，就等於嗰個銷售嘅銷。 銷售嘅銷 ，OK。 金字邊啊 ，OK 係。 銷售嘅銷。咁但後來咧就到咗佢遙就簡單，遙就遠也。 係。 即係我哋而家做啦，遙遠啲地方有個好姑娘，我哋嗰首聽下康定情歌。咁但係到咗呢個明末清初個大儒叫王夫之王玄山咧，佢有本《莊子解》噶嘛，佢就解呢個逍咧，就話呢個逍就向於逍，向往嘅向，就用消息嘅消字嚟代表，消失嘅消。所以其實咧，我覺得逍遙咧，頭先阿盧教授講到少少嘢，我覺得咧，其實消字咧，除咗你兩樣嘢，就消字咧，就係有個叫做咩？就我哋今日流行個名詞，就你要消咧， 頭先我哋講咗啦，就首先要斷捨離。而家成日講斷捨離啊嘛，你要燒埋呢樣咩？你要放下咩叫放下啫？你好多嘢要抌啊，你啲嘢抌唔開咧，你好個人好難逍遙啊！啊，你又要掛住呢樣嘢，好多嘢咁多又名又利嗰方面你燒唔到，所以個問題咧，個燒字本身咧其實就斷捨離，係嘛？咁啊，依個黃泉山咧就講個搖咧，搖咧就係。隐而远，即系越隐而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咁就变咗逍遥， 系啊， 咁就讲出嚟。咁但系其实呢个逍遥两个字，我 check 过咧，其实唔系出自庄子嘅，只系庄子啊，根本就系诗经里边有。 哦，诗经已经有噶啦，好古老嘅。 诗经系出自呢个诗经嘅郑风。 哦， 郑风里边咧有句讲法咧，就话嗱，呢个逍遥就同说文解字呼应。 嗯， 佢个说文解字咧。就解逍遥解做另一个定嘅字，就是、逍遥又解做翱翔， 系 翱翔就飞， 系 所以飞，咁所以呢个诗经嘅郑风咧，就有句郑风里边有句叫做要叫做咩？叫做系清上清里边嗰个句子就讲何相乎翱翔，然后就何相乎逍遥，即系话你嗰逍遥嘅心点解柔和咁样？咁第二个咧就除咗诗经之外就系楚辞。呢個屈原嘅楚辭啊，離騷， 嗯， 即係離騷裏邊有講逍遙，離騷個逍遙咧就好簡單，你講得好特別嘅，要叫做咩？叫做逍遙乎上陽， 嗯， 即係逍遙乎上陽，即係上陽咧就人哋解咗後來嗰個到咗宋朝啊，有個叫做洪咩叫做洪興祖，宋朝嘅洪興祖嘅楚辭寶註咧。就解釋呢個離騷呢個逍遙乎陽上陽咧，陽啊牛羊嘅羊咧，就解呢個逍遙嗱，呢個我哋遲啲要講啊。佢解逍遙咧，就係叫做翱翔而飛。逍遙就係講叫飛嘅自由。咁然後咧，陽上陽咧就係徘徊嘅自由。所以逍遙有兩種自由，一種係行嘅自由，一種係飛嘅自由。你咁講逍遙， 講完好薄。 呢個有啲即係從字義入手咧，都講出一番意思喎。 係啊，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咧，又我要補充一下咧，就唔一定好多人話逍遙，而家一定諗住莊子嘅逍遙啊。嗱，你睇本33篇莊子咧，唔係淨係逍遙遊嗰篇講逍遙。嗱，我 check 過咧，依個大宗師有講逍遙，依個楊王篇有講逍遙。呢個達新篇又講逍遙，仲有一個咧，仲有一篇嘅就係叫做係天運篇又講逍遙。不過呢啲唔係內篇，呢個係陶國章教授梗係知啊。讀莊子咧最緊要讀嗰內篇 七篇， 其他啲就冇咁重要啊。可能唔係莊子寫添， 係啊， 內篇七篇係最重要。 因為內篇咧被認為莊子原著啦，呢個大家覺得係冇問題，因為佢仲分開外篇啊、雜篇啊咁樣。最後一篇咧叫天下篇，係呢篇 係邊篇？係中國哲學史嚟嘅， 係啦，係啊， 係嘛？ 嗰篇係一個綜合性講成個先秦諸子百家嘅一啲風格咁樣。不過我覺得咧，逍遙咧當然係考據上。好多種嘅想法，但咧我哋用一個現代少少想法咧，佢其實係廣義上係講緊一種自由。 係， 因為西方講自由咧，佢係有時係傾向於一種政治層面講，所以 liberty 啊，即係講自由往往講人權啊、民主嗰啲。但東方人講自由咧，無論佛家好或者道家好咧，佢係一種我哋叫主體精進式嘅自由，即係話一種修養。到達某個階段裏邊咧。好似頭先我哋開始講就係無待而常通，就係我哋平時嘅生活都係有所依待嘅，總係唔係好自由嘅。但係咧，佢而家情形下邊咧就係雖然有待，但係我哋都可以超越佢，變成無待。所以呢種修養轉動嘅時候咧，就構成中國哲學特有嘅一種我哋叫境界形態嘅哲學。 嗱，佢有個，你如果你睇逍遙咧，佢係一種語言式嚟講，佢都其實講逍遙咧。就唔係話你一步就話啊！我而家逍遙啦，而係佢有個漸進嘅過程。個漸進過程咧就話你逍遙係一種佢重視一個化字，變化嘅化，要識得化。個人你話話又話你唔化嘅咁樣，你識你個人，你想逍遙就要化唔化先。而家啲香港人之所以唔逍遙，坐韻就成就唔化。你化就冇事，咁但係佢化過程咧就俾咗個預言，就話不冥有餘。 其名为鲲，啊，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以必化而为鸟，嗱，化啦，化而为，其名为鲲。所以由鲲到鲲咧，就表示其实一个走向逍遥嘅一个第一个阶段，即系由水底上到天。嗱，你变咗喺天上飞，个自由就大过嗰只遥鱼喺个水底嗰度。嗱，呢变本身一个逍遥，一个渐进嘅渐进先，然后佢先窒嗰只鲲，你好咩威咩？几万你喺度飞，好似冇咗风，你就搭成只搭咗落嚟噶啦，已经系嘛？佢即系，但系有个咁样嘅俾你觉得，咦系 free 咗，喺空中飞，所以翱翔啊嘛，因为系翱翔啊嘛，有呢个讲法啦。 所以呢个有即系现代啲嘅讲法，就系你西方讲嘅嗰一种自由，就系外在啲嘅，即系话咧，我哋头先所讲，你冇咁多限制， 系 嘛，即系而家好多限制噶嘛。 嗯嗯 啊！食飯聚會有限制，係嘛？上堂咧又要有限制，咁啊，翻學又要即係打針又有限制，啊，出國又要更加限制，去機場咁樣啊，好多限制，咁咪唔自由啦。咁而家我哋一般人所講嘅逍遙，其實就係自由咁嘅意思啫。係 係啊， 即係話，唉，冇乜呢一個限制，咁咪好逍遙咯咁樣嚇。呢個第一個層次啦，即係政治上邊啦。第二個就係啲現代人咧講逍遙咧都係。讲唔使负责任，即系冇乜责任嘅时候好逍遥啦。即系例如退咗休好逍遥，唔使翻工啊嘛，唔使翻工咪好逍遥咯。 系好多人系咪退咗休先可以逍遥？ 系啦，退咗休先逍遥，就因为佢个逍遥意思就系咩？就系指我再唔需要负上任何责任啦。啊，咁咪好逍遥咯，甩烂啊咁样，甩烂咪好逍遥咯，系咪？即系有啲人话啊，离咗婚好逍遥咁嘅意思啫嘛。 嗯， 即系离咗婚好逍遥自在，唔使俾人管啦咁样。即係呢一啲逍遙都唔係莊子所講過嚟理想嘅境界嚟嘅。 但係你問題依個啊，盧國雄啊，盧建雄先問你，佢初初開始咧，佢哋道家所講嗰個限制咧，佢話就所以咩叫做有待無待咧？呢啲係莊子嘅名詞啊。有待如果你做英文咧，就係話條件制約。 係 條件制約，你譯做英文就話你有好多 constraint。係 constraint 就係上個 constraint 啊，就話你有好多嘢，所以啊呢啲 constraint 咧。最初就老子老祖指出的个 constraint 就话我哋嘅 body， 就系我哋嘅 constraint， 梗系啦，你又要瞓觉，又要日上上成两三四三四次厕所，你又要食饭，啊，又觉得咁啊，呢啲全部都系限制，所以老子咪讲唔知大患在唔有身啊嘛，若唔无身唔有何患啊嘛，咁所以问题就老子已经睇得出呢啲咁样嘅 constraint， 呢啲有待， 冇错， 咁所以若唔无身就唔有患，但系问题就话佢未讲出话呢啲限制令到我哋五色令人目盲，五意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咧， 冇错， 但系佢讲呢啲嘢咧，即系突出咗嗰个刑拘我 嘅 限制，但系到咗庄子咧。佢就要唔淨止要突破刑拘我，而係你要精神上嘅自由，就去到獨與精天地精神相往來嗰種咁嘅自由，就唔係唔係身體限制。 冇錯冇錯， 而你成個思想嘅限制，你個腦嘅限制。 所以呢一個就係即係往往喺我哋教學嘅時候咧，啲學生最唔明白嘅地方。 我哋啲通識科要教呢啲， 因為要教中文化啊嘛。咁啊，通常我哋都會講到儒家啊、道家啊、佛家咁樣。咁啊，都會講到呢一個即係所謂點樣可以同天地精神啊相往來，所謂同呢個天合一咧，即係所謂天人合一啦，係咪？即係呢種精神境界，你話係逍遙咁啊？啲學生問點逍遙法咧？請問，即係個逍遙嗰個即係狀態啊，係點樣可以令佢哋明白到咧？咁樣，即係你叫佢喂唔使上堂嘅逍遙啦，係咪？係嘛？啊，唔使交功課幾逍遙啊？係咪？聽完就算咁啊，幾逍遙啊？咁樣，咁你話同天地精神相往來好逍遙，佢又真係拗曬頭啊！ 我想这里呢需要将道家作为整体理解先，因为你始终是庄子承继于老子，用老子的讲法里面就是无为啊那些这样，无为就去除造作啊矜持这些，就是说道家呢其实他有个历史背景呢是针对当时的周文疲弊，周文化开始崩溃 出現呢個春秋啊，甚至後來嘅戰國。咁因此嚟講，佢提出一種所謂救世思想啦。佢話咩禮者忠信薄而亂之首。首先咧，我哋要取消咗我哋平時習以為常嘅啲秩序，然之後喺呢度落揾翻個自虛極守正篤，揾翻我哋自己嘅生命。所以呢度裏邊咧，同我哋一般頭先盧建雄所講嘅方式咧，就係、是、一般人所講咧，就係以為嗰個我咧。即係話我哋喺度追求好多即係享受啊，甚至係追求好多被人認同啊呢啲嘅關係咧，就以為呢啲嘢就叫自由啊，即係人生滿足嘅嘢。但道家咧其實有少反其道而行之，就係、是、你首先明白咧，我哋現實嘅生命裏邊咧並唔係想象之中咁自由，甚至係咁真實添。反而咧，我哋需要自虛極守正篤。咁由呢個基本上嘅扭轉咧，就話人生嘅方面咧，係需要一種我哋用現代説話講減法思維先，唔好用加法思維。 選之又選， 選之又選， 乃至於無為。咁呢個選之又選咧，係基本上道家精神。而莊子嘅逍遙咧，係基於呢種精神下邊，再有一種飛揚式嘅表達。我覺得莊子厲害嘅地方咧，就係、是。他將老子嗰種內斂式咧，甚至比較質朴嘅方式咧，佢用一種寓言啊，用一種好活潑嘅方式表達，所以更加能夠將道家嗰種精神開放出嚟嘅。 嗱，我就回應阿陶教授呢個講法，就話呢個莊子係承繼老子，因為頭先我講逍遙咧就唔係逍遙遊裏邊有嘅，大宗師楊王大宗師篇、楊王篇、達新篇幾篇咧都有個逍遙，但係依幾篇嘅逍遙咧同逍遙又唔同喎，因為依幾篇嘅逍遙咧佢就會咁樣話，佢係講逍遙而無為。嗱，依個就係同回應到陶教授講，佢係同老子嘅喎，就話依幾篇講逍遙咧就逍遙係諗住無為嘅，即係用無為嚟解釋何為逍遙。咁呢個就典型嘅，就唔逍，反而逍遙無為，反而唔係唔見喺逍遙喎，反而喺大宗師篇見到，喺楊王篇見到，係嘛？喺個天運篇見到，逍遙而無為，咁啊好有趣，呢、這個就睇到個特色喺度啊，咁啊，其實我哋講咧就有樣嘢，就我哋其實有樣嘢就逍遙，我哋就跟住翻翻嚟咧，仲要講下個莊子嘅好重逍遙裏邊嗰重要概念同逍遙有關。就佢講三個層次，就叫做咩？就叫做智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其實係幾樣嘢嚟嘅。咁我哋都要傾傾呢個，究竟呢幾樣嘢同逍遙有咩關係？嗱，我哋聽首歌，就係徐小鳳唱嘅。話我哋今日啲歌全部有逍遙個名嘅。 真嘅？ 啊，逍遙四方呢首歌叫。 微骑驴到处看，为留恋水乡，眷内便已算为藏。尽看山川愁，神情更尽朗。湖光山色纵尽抛去逐梦，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阵阵野花开放，何妨醉眼看，像麻鹰高飞，自由伴我同翱翔。瀑布奔千里，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鹰高飞，自由伴我同翱翔。瀑布奔千里，河流阔更壮。河山多沧桑，旧迹带泪汗。狂潮动更壮，清泉流更响。迷人是风光，不必计路长。浮云又似我，逍遥四方。沿途是歌声，清风跟我唱。狂潮动更

被视为第一个死于氢弹的受害者。渔船上面的吞拿鱼亦都含放射物质，要掩埋在筑地鱼市场。美国就向日本道歉并且赔偿。第五福隆院事件再度唤醒日本民众对核武器的恐惧。事件触发一个叫做田中有幸的日本制片人，提出在海底沉睡的生物因为核试验苏醒变异袭击日本的电影构思。个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哥斯拉》。套戏里面，哥斯拉和原爆核武器的联系无处不在，例如被火海吞噬的建筑、放射性污染的废墟，就好像原爆后的城市。甚至哥斯拉的皮肤纹理亦都是根据广岛原爆幸存者的伤痕来设计的。比坚尼和哥斯拉看下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同样令人着迷的背后，都同时提醒人类核恐怖的一面。蓝地球，冯潇宁撰稿。 色无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下， 色无下，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都说可以考虑都将打疫苗的年龄门槛是下降的。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那个进度不会帮很多，因为18岁以下大概占人口 9% 到的。其实目的性就是等青年人看到他们认知这个疫苗的作用是怎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第二節嘅廣東廣西，我哋今晚講嘅題目叫做逍遙。直播室度有陶國章教授、有盧傑雄教授同埋小弟岑麥飛。咁啊，頭先講起逍遙咧，就講到莊子喺佢個《逍遙遊》度，先係講只大鵬，怒而非其翼，若垂天之雲。咁啊，後屘咧，佢列出兩個人物。话呢两个人物都好似好逍遥咁，我哋而家又研究下呢两个人物，一个就叫宋荣子，另一个就叫列子。后尾嗰度啊，列咗呢个宋荣子，陶教授或者你讲下宋荣子，庄子点睇佢咧？ 我反而比较熟悉列子啫，宋荣子我反而冇乜留意埋出嚟呢个。 有佢讲宋荣子，宋荣子真有其人嘅。 我知 宋荣子咧就系当时期。在戰國晚期，齊宣王時期起了一個叫稷下學宮，那裡就集中了所有各島不同的道，即是真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當時期那個差不多那個祭酒的，在稷下學宮祭酒叫孫興，孫放，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孫子。宋榮子就是裡面稷下學宮的一個重要人物。但是莊子逍遙遊裡面說依、這個宋榮子話佢咧就鄙視名、鄙視公、鄙視利， 冇錯冇錯。 但係後屘就彈佢一樣嘢，佢話你咁哎呀掂喎，你又淡泊名利，即係有即係而家我哋講啲有錢人好難逍遙，因為佢太擁有太多，佢好難放低，好難斷捨離，所以逍遙唔到嘅。有錢啊，而家你話有錢就逍遙啊。咁但係佢話宋榮子又唔睇並淡泊名利。但是有樣嘢佢仲未得，就又有未樹者啊，總有啲嘢欠咗少少。咁就要同阿陶教授講講，就話咧，莊子裏邊講到智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你宋榮子係自動無名無功，又有未樹者啊，就佢仲欠咗無己嗰下。或者阿陶教授解釋一下。 我諗個己咧就係自己啦，自我啦，呢個。即係佢莊子嗰種方式咧，同儒家唔同啊！儒家講聖賢係一個道德嘅一種實踐式嘅形態，但喺道家嘅形態咧，佢將呢啲人物咧嘅聖人啊、智人啊， 或者是神人啊咁樣，好多層嘅方面。啊，有時佢講不離其宗，或者真人添。 係 好多種修養啊。我覺得道家佢想法裏邊咧係未必一定區分佢哋嘅高低，又代表住佢種逍遙嘅形態上嘅唔同。好似頭先講開列子咁啊，列子能夠御風而行咁樣，本來都好似好逍遙。但莊子用呢個方式去對比咧，佢其實佢仲係倚待緊，而有風啊，而有佢特別嘅所謂方術先能夠令到佢逍遙。但係到頭先講嘅就係、是，如果到達第一個係智人啦嚇，呢、這個智人咧，我唔係好記得佢出處點啊。但智人無己啦，我就覺得意思就係、是，用之前講王毅啊，或者幾個嗰啲所謂出名嘅得道之士嚟講咧。佢修養裏面咧就要放下個自我，呢點我覺得係重要的地方，就係因為莊子有個齊物論嗰邊咧，講個人咧有個誠心啊，呢個誠心咧就係將我哋分化出嚟，所以我哋先有是非啊、得失啊、甚至係善惡啊、美醜啊等等嘅嘢。呢、這個區分咧，令到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面咧，最重要當然就係有個自己。我同非我的關係，這個所謂智人的其中一個境界咯，我諗。 盧教授，你點睇個智人、神人、聖人？ 我覺得呢個即係有三個層次啦，即係逍遙嘅三個層次。 無名係最低嘅， 無名最低啦， 最高嘅係 啦，咁肯定係嘅。咁即係你話宋明子即係寵辱不驚啊嘛，即係一般人都唔逍遙，就因為咩咧？就係怕人講。即呢一點係最難係逍遙嘅，就算你話，我揾錢唔多都唔緊要咁樣，使少啲啫咁樣，小思寡慾，慾望少啲都唔緊要，咁咪可以少少嘅收入都可以逍遙自在噶。但其實都唔逍遙自在，點解？因為你怕人講嘛，怕閒言閒語啊，咁啊人哋話你就硬係咧就。不敢做或者不敢講咁樣，咁啊即係寵辱都會受驚啊！即係人哋對你好得滯，你又驚，即係你又會飄飄然。人哋對你唔好，你做咩啊？好恐懼，即係咪得失人咧咁樣？咁啊，現代人啊更加唔逍遙啦！一開 Facebook 就知啦，係咪？即係人哋 dislike 你啊咁樣，俾啲嬲嬲豬你啊，你就即係咩啊？寵辱受驚啊！咁啊，宋明子都唔錯噶啦，已經，因為佢超越咗呢個名啊嘛，即係超越咗呢個名心啊嘛，係咪？咁啊，到即係神人無功咧，就再高一個境界，即係神仙咧，點會希望建功立業噶？佢自己都逍遙快活噶嘛，即係好似西方嘅呢一個Epicurus Epicurus，佢話啊啲人咧。即係好驚咧得罪神，驚咧就咩啊？神會嬲佢，唔俾啲祭品佢咧就會罰佢。佢根本就呢個想法就完全錯嘅。神仙就自己自足噶嘛，自己都逍遙快活，佢理得你啊？佢唔會因為你俾少啲祭品佢嬲你噶嘛？咁啊即係攞嚟反。咁所以咧神就唔會特登做啲好嘢。等啲普通人啊感恩，然后咧就拜下佢，好开心。根本神仙就唔需要做呢啲嘢，所以神人咧就唔需要寻求啊建功立业，系嘛嚟令到万民景仰啊，系咪？咁但系咧，纵使如此咧，都唔系最高境界。嗱，最高境界就系智人无己，呢、这个就最难明白嘅。咁呢一个咧就反而啊。即係徐福冠先生啦，盧思光先生啦，都有講到，點理解呢個無己就係用一個所謂叫做美感意識啊嘛，即係講嗰個所謂情意我啊嘛，即係點樣令到自我自己同呢一個外界同呢個天地可以融而為一嘅一個主觀主體感受咧？就可以從一個美感嘅嗰個藝術精神嚟去講， 喺依度咧就可以聯繫到聽眾啊！依都問到啊，點樣理解依、這個莊子嘅逍遙？同佛家嘅大自在 有咩唔同？ 嗯， 其實有好多共通嘅，但係又唔可以 完 全 都 完全一樣。嗱，我記起咧，你講佛家咧，明代有四大高僧，一個就蓮池大師，一個就紫柏大師，一個就堪山大師，仲有一個咧就係叫做藕益大師。明代啫。咁咧，其中嗰個咧就主張三教合一，同埋佢哋個儒學同埋道家學問都。造詣好高嗰個就堪山，堪就係勇敢個敢字下低一個心，讀個堪。堪山大師嗱，堪山大師咧就有一本著作咧，我好推崇嘅，就叫做《莊子》嘅內篇注。啊，佢就覺得逍遊係成個莊子學嘅綱要。嗱，佢最推崇嗰篇就係《大宗師篇》，我自己本人咧就最推崇嘅《應帝王篇》。 應帝王 篇，大家個取唔同啊，但係呢個堪山咧。他就注釋呢、這個嗰、那個莊子個內篇注，注釋逍遙咧，就用一個咁嘅講法，叫廣大自在，為之逍遙。 係 咁，但係教自在、自在同埋逍遙有咩唔同咧？嗱，我啊講下我嘅講法啦，兩位或者可以啊俾啲意見。 好啊， 逍遙咧，頭先講翱翔啊嘛，係逍遙咧係動態嘅。 嗯。 如果你齋自在，講自在咧就係靜態嘅，即係其實一動一靜，一個係動態嘅逍遙，都逍遙係動態，齋自在就係靜態嘅。啊，咁所以變咗兩樣嘢都一樣，不過問題就係你覺得中意動定係中意靜咧？逍遙係講飛喺度，諗到嗰種翱翔，好 free 嘅，好似我哋廣東公西叫 free as the wind 咁樣，係 free 嘅翱翔。咁但係問題，你話邊樣嘢勁咧？你又覺得當你靜的時候咧，本來一陰一陽，陽性陽性嘅嗰個係陽性，依、這個就係陰性嘅。但係陰性自在咧，你就會變咗係會點樣啊？可以有一啲積電啊，會一啲 sentiment 啊，即係 sentiment 沉靜落嚟，沉到啲嘢出嚟。飛啊，反而就係好飛，但係其實同嗰個咁，所以近嚟見到或者阿陶教授講講，究竟莊子講嘅智人無己。同佛家所講嘅無我，有咩唔同？三法印講，你講無我啊嘛，諸法無常，諸法無我啊嘛，啊你涅槃寂靜啊。 我諗你頭先講開嗰個自在咧，就呢個同埋係逍遙嘅比較，呢個好好啊。 係啊係啊， 我覺得未必一定係靜態動態，因為你如果從《般若心經》講觀自在菩薩，嗰個自在當然可以接觀音菩薩啦。但喺個自在裏邊咧，佢後邊講照得五蕴皆空啊嘛。所以咧佛教咧個自在咧，係首先要觀破呢個世界嘅存在，要睇到個如幻如化。一切法皆空，色受想行识都是空。咁呢个咧本身系成为咗佛教嘅一个转捩点嚟噶，即系因为咁样先能够转向一个所谓波野智，然之后再提升到佢讲嘅佛性。所以呢个如果要比较的话咧，佛教咧始终系有个佛性嘅问题，道家咧相对嚟讲就 系 喺呢度少呢个预设。佢反而咧就係即喺呢個世間裏邊，就係見呢個世間。都頭先你講大宗師又好，或者係人間世啊，呢啲篇裏邊咧，我最喜歡講嘅就係反而係莊子嘅，應該大宗師出處係嘛？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也與天迷途，其不一也與人迷途。就剛剛好講嗰、那個呢、這個就智人嘅境界。佢話其一咧意思咧就係、是。我哋喺呢個世界裏面追求到最高境界嘅時咧，就叫一啦，就是、萬法歸一嘅一。咁呢個與天迷途，與呢個上天，頭先阿盧建雄講嘅，好似天人合一境界啦。但呢個境界咧，原來唔係最高喎、另一個方面咧，其不一喎。現實上咧，我哋嘅生活裏面係破裂嘅，好似我哋有疫情啊，有政治問題，生活裏面係好多壓迫嘅。呢、這個不一嘅方面咧，我哋好多時會捨離。所以呢點咧最微妙的地方咧，佢同佛教講，佢唔係從捨離到過，而係其不一也一。其不一意思係一個現實世間人間世裏邊咧，我哋雖然分裂咗，有好多對待好多不幸嘅嘢，但咧我哋仍然與人迷途，與人世間嘅方面咧作為我哋嘅伴侶，而唔係孤離咗離開咗。所以我當然唔係話佛教係離世咁簡單，佛教當然佢最後可以翻翻呢個現世，但係咧從呢度講咧，道家可能從來咧冇離世過， 就是呢個現實世界裏面咧，而見到佢嘅限制性，由呢個限制性裏面一轉轉過嚟咧，就無己、無功、無名呢幾樣嘢嘅方面咧，所以逍遙咧，我有時嘅理解就係、隨住我哋嘅生命裏面嘅限制，而你能夠轉化。所以頭先個功化好微妙嘅，就是、無功咧。功是刚才卢杰雄讲啱，就是工业啊或者是事业。但是道家讲的无功呢，它有一个功，它仍有一个功化。功化意思就是将我们要成就的心的方面呢放低了它，转化成为化除了，回去最初的讲无为那些这样。所以整个圆圈里面呢有趣的地方，一方面呢讲很高境界，大鹏博富遥上九万里。但咧小鳥又係叢林裏面跳嚟跳去，淨係呢兩個大小雖然分殊，你分開咗佢，佢好似好大嘅分別。但係咧翻翻轉頭嚟講咧，就係呢度裏邊我哋放低大小嘅對比，呢、這個就逍遙啦。 問題就喺邊度咧？問題就話你嗰個佛家所講嘅無我咧，其實佢無我嘅觀念咧係源自嗰、那個。婆羅門教個神我、凡我個神我觀念，凡天個觀念個神我。咁但係佢個無我咧，我都睇清楚佢同依個道家莊子講嘅無己有個唔同，因為佛家所講嘅無我咧，其實有兩種嘅，一個叫人無我，一個叫法 法無我。 所以佢講到明啊，三法印係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所以但係道家咧就冇咗嗰個法無我呢個咁大嘅範圍，即係冇去到個暗勾鐵尾。終極性嘅嘢，佢只係停留喺個人無我嗰個咁樣嘅層次，佢只係掛住話我哋有好多限制，身體上、精神上各方面，但係冇去到法無自性嗰個咁大嘅成個宇宙嘅嗰、那個、那個層次嗰度去到嗰度。呢、這個就佛教同道教。 係呢個你阿飛哥喺呢點上邊咧，確實係有一個分別嘅，即係話佛教佛陀。即係講無我係針對呢、這個即係奧義書講嘅所謂煩惱一如啊嘛， 係 即係如果你咁嘅類比咧，莊子可能講即係所謂無己咧，就係即係所謂要復返呢個自然同道為一啊嘛，咁有啲似煩惱一如 嘅， 即係你都係肯定個道嘅真實性嘅，咁但係佛陀所講嘅嗰個無我咧。就諸法無我嘛， 係啊， 呢一點咧就有嗰個真正嘅超越性啦，即係話你呢個世界都係只不過緣起嘅啫嘛， 全部冇自主嘅， 緣起性空啊嘛，係啊，冇自性，你一定要滅盤先至能夠達到嗰個超越性嗰、那個，即係所謂啊無我噶嘛，咁所以呢點上邊嗰個境界係有唔同嘅，即係尤其是有嗰個 reality 嘅問題，嚇、啊，即係嗰、那個即係所謂道。我想佛陀未必会同意道是最后的真实，即等于梵天一样，佛陀不同意梵天是最后的真实。 因为你喺到庄子点样形容无代，后屘逍遥里边讲嘅，若乎成天地之正，以御六气之变，咁你自己边就话事人啦，你可以成天地之正，以御六气之变。啊！以有乎無窮， 係 咁呢個先叫無代啊嘛。但你始終都自己有個嗰有啲嘢冇去到。其實以佛陀嚟講，以乜嘢都冇自主嘅， 係 全部都係打拆曬嘅，係咪？好啦，我哋聽首歌，然後翻翻嚟咧繼續嘅講呢個逍遙嘅，就係咁就都係同逍遙有關嘅歌，就係葉德嫻唱嘅《讓我逍遙》。 好。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东涌满东村满信楼发生凶杀及自杀案，一男一女死亡，两人同样是22岁，警方不排除是情杀。警方说男死者的朋友今早到访男死者的住所，但没有人应门，担心对方有自杀倾向，于是报警，警方及消防破门入屋，发现一名男子上吊和失去知觉，一名女子在床上昏迷，救护员到场发现两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方说男死者和女死者前年在网上游戏群组认识，女死者上星期六应男死者邀请外出，两人曾经到旺角一间游戏机中心玩，女死者其后没回家，家人曾经报警，警方说法医初步检验男死者上吊致死，而女死者颈部有明显伤痕，双手手腕有被捆绑痕迹，真正死因有待解剖确认。政府公布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将覆盖双程证人士以及在本港的免遣返申请人和难民。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认为新安排是好事，但关注打针有风险，如果双程证人士接种后有过敏反应，希望当局能够酌情提供医疗援助和基金保障。提供难民服务多年的基督教例行会欢迎有关措施，表示机构可以提供不同翻译，亦可以在疫苗接种中心协助登记等工作。至于接种后一旦出现过敏反应等副作用，机构希望政府能够为接种人士提供保障。支联会就六四烛光集会的安排早上到北角警署和警方开会讨论。支联会常务秘书部召集人梁锦威在会后表示，警方在会议期间问及支联会过去的活动内容和五大纲领，并没有提及五大纲领是违反港区国安法。支联会继续坚持五大纲领，希望举行和平合法的游行和集会。梁锦威表示，警方在会议期间以疫情和限聚令为理由推搪，支联会认为目前疫情已经缓和，是合适的时间去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给市民参与游行集会。支联会亦都会跟随防疫措施，呼吁参加者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本港明晚有机会观赏到月全食，时间是明晚7:09开始，7:19会是食蜃，7:28结束，月亮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会呈暗红色。明日亦会出现全年最大的满月，即是超级满月，届时月亮的直径会较平日的满月大约7%。太空馆表示，如果想观测月全食，需要到东至东南方无障碍物的地点，例如屯门海滨、大埔海滨、黄埔海滨或者石澳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35点，下跌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9点，下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3，日元108.97，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8，人民币6.412，英镑对美元1.413，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98美元，卖出1,892.72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为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周末和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梁建国。快乐这两个字，我就想起孟子和齐宣王的对答。孟子就跟他说，独恶乐与人恶乐孰乐呢？咁齐宣王就话不若与人。咁所以话为政之道，其实系要令到众人快乐，先至系至高境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李天命写咗咁多书，有一位文坛前辈戴天先生，他推崇李天命所写的哲学书是畅销哲学。他说他的书很有销路，他就是畅销哲学家了。在李天命一篇少年时期的文艺散文，从中我认为他已经流露了他的人生思维，隐隐然流露了哲理的思考。但是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树叶都闪着碧悠悠的轮光》，隐喻了世界美丽、幸福、饱满，但是人生寂寞，人有时好丑陋。因为那篇散文在最后有一段这样的书写， 静静的是天空，是白云，是满日的阳光，是小小的空间，是书架，架上的书铺满了尘，要你陪伴真是有些不安。人往往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天地的罪人。 无疑他的书很好看，没有一些很难啃的哲学著述，亦都冇哲学理论上要闯出咩名堂嘅做法。正如戴天所言，畅销哲学、生活哲学，佢嘅演讲同埋做人嘅哲学，可以走进青年一辈群众，发挥咗佢嘅影响力啊！ 但系我哋会问，往后呢？喺历史长流之中，佢可以好似佢嘅老师唐君毅、牟中三成为一代之宗吗？一代宗师可能不是他所要的，能愉快地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为同代的年轻一辈起启蒙的作用，于他可能是他最好的人生抉择。 投身哲学的高手就一定要在哲学的宫殿中做一个自己的形象吗？李天命可能看穿了这些东西，他觉得全部都是空幻的，未必有乜嘢真正嘅作为。名为畅销，其实就系最黄金嘅年代，影响咗佢嘅弟子，指引咗人生方向，斥学一些哲学上嘅伪君子、道学家同埋假哲学者。纵使系短暂，但系实效可见。呢啲令到佢快乐，而佢又自足，咁又有乜嘢唔好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啊，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话题讲逍遥。直播室度有阿卢杰雄、有啊陶国章同埋岑日飞。咁啊，我哋而家最后一个环节咧，就讲下《逍遥游》里边讲我哋而家嘅人物叫列子。 御风而 后尾啊嘛，列子御风而行，懒言善也。啊，从有五日而后返。我初初读呢个御风而行，懒言善也，我就一直系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嘅青翼蝠王为一笑， 系、哦、飞嚟飞去 啊！嗰、那个系轻功一流啊！ 轻功一流 啊！列子话为一笑咧，佢我讲呢样嘢，呢个就金庸创造咗呢个人物。不过咧，我就发觉到咧，会唔会系庄子屈啊列子？因为点解列子嗰本书啊，有本列子嘅书啊，列子嗰本书里边咧，佢自己讲自己，讲咗好嘅嗰个好好嘅观点，就唔一定系列子御风人，因为列子就系问啊。究竟是风雨列子定列子如风？唔知道 question mark。如果风雨列子又唔同咗，而家你话列子如风而行啊嘛，咁就渣啲啫。终止你未未，你唔系又靠嗰个有袋，你始终都系唔系无袋，你靠风啊。但系如果风雨列子咧，因为列子话我都唔知道自己风雨我定我如佢，咁、那个境界高啲系嘛，陶教授。 我觉得庄子系有少少。贬斥列子嘅，佢喺好多篇文里面都提到，即系应该有一篇系讲上士个贵咸嗰篇嘅， 系系冇错嘅，系 又揾阿胡子同埋列子做对比，佢永远都系学生嚟嘅，好得意嘅呢个列子咧，佢系庄子嘅描写咧，系一个好好一啲在方术啊，或者一啲比较系超本领嘅嘢，因此嚟讲咧，庄子用一种。反揭嘅説話，即係覺得你咁樣追求咧，唔係人生最高境界，啊、反而咧有所待，大概咁樣。咁列子嘅例子裏邊，即係話雖然係可以御風而行，當係咁樣嚇，但係呢樣嘢仍然有所待啊咁。咁、我覺得呢個係《逍遙遊》裏邊其中一個境界，就係你第一樣咧係要放低咗我哋嘅大小對比，一啲嘅。世界上的種種的對比對立，然後呢回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自我，回到真正的一的境界。第二層裏面呢，就是我們在這種世界裏面呢，並不是要有一種完全的無條件，因為追求這個完全的無條件呢，反而呢是構成了我們的一種負擔。我覺得儒子他借喻來說，就是儒子不斷想升進，不斷想學方術，其實就想有這個境界。但是莊子有一個好像回馬槍的方式，就是最後來說呢，其實你這樣追問呢，追求這些最高境界呢，反而是落得一種伎倆上，不是最高的地方。咁所以我覺得用《齊物論》裏面最尾嗰段、一段係莊周夢為蝴蝶啦、但尾二嗰段咧就係、有個網兩問影嘅故事啊嘛。個故事其實係幾表達呢個逍遙嘅境界，即係個網兩咧好得意，係嗰啲精靈嚟嘅，就係、喺微音裏面先可以生存，喺影裏面先得嘅。但佢竟然咧就喺度挑戰個影喎、個影子咧話：點解你冇咁特別嘅操守嘅咧？當個身體企起身嘅時候，你跟住；當個身體坐低，你跟住。點解你咁唔獨立嘅咧？咁樣咁其實呢度一個雙重反諷係嘛？因為網兩都倚待影先能夠生存，而影嗰方面倚待住身體。但係影子回答網兩嘅時候咧，有一個有趣地方嘅。其實我係咪真係有所依賴呢、但我根本唔意識到我需要依賴，我只係順我嘅自然而行。所以道家裏面咧就係、我哋係人一定有所依賴、但你將依賴睇成你嘅負擔咧，好似頭先盧傑雄講，又要食飯啊，又要旅行啊，又咁樣。你能夠喺旅行嘅時就旅行，你能夠食飯嘅時就安於食飯嘅時咧，呢、這個可能就係比較係。同禅宗呼应的当下即时咯， 即系呢个物内顺应系嘛？ 系物内顺应 系，冇错。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佛陀咧都批评，即系追求所谓神通噶嘛。即系列子呢啲啊，属于咧，即系所谓追求超乎人嘅嗰啲咁嘅所谓能力、超能力，即系神通咁样。 第二功能 以为呢第二功能啊多越多越好，就能够是达到这个无忧无虑啊解脱的境界。但正正他就陷入那个忧虑烦恼之中嘛，就因为他要追求这些不断去追求这些所谓法术， 即係所謂功特異功能咁樣。咁喺呢一點上邊，就係要再突破嗰個境界。阿陶生講得很好嘅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冇區分嘅。 係啊， 即係話喺呢點上邊咧，啊咩叫做有待，咩叫無待咧？唔係一個客觀嘅問題，而係一個主觀嘅問題，係一個自覺嘅問題。 嗯嗯， 你個影就你可以從外邊嚟睇就覺得咩？喂，你都冇自己嘅嗰個咩啊主見嘅，係嘛？人哋起身，你個影就變成嗰、那個啊企起身嘅影。啊，人哋瞓低嗰個影就冇咗咁諸如此類。咁、 嗯、 但係呢個係從外人第三者嘅角度嚟講嘛。咁但係個影本身就我冇呢分別嘅，係嘛？佢起身咪起身，佢坐低咪坐低。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的那个本性嘛。这个就是道比影的那个力量。就是道比到影的存在，就是令得影的存在就是顺应那个身体的变化，而令得个影变化嘛。所以我们就要回到那个道的本源，而不要加盐加醋。就加入军团就是什么，我影我要独立，我要起革命，我不要跟那个主人啊这样。我要离开那个主人的身体而独立存在，那你咪正正系违反咗嗰个道的本性啊嘛。 甚至呢度有一层咧、啊，我哋比、对比于西方，更加清楚逍遥嗰种特色。 系 西方人嗰种个体主义啊，或者英雄主义咧、就有一种超越性。 冇错， 一定要克服我哋嘅困难，甚至超过万难之后咧，甚至变成火凤凰之后，最后咧所得成嘅修炼嘅，先构成一种光辉或者光明。呢种系代表一种量化意识啊，即系话咧，我哋总系要克服，总系要冲破种种嘅艰难。咁呢点嚟讲系代表一种上升精神。呢、这个其实仲系有己咯，或者有自己嘅一种奋斗性。庄子其实有一种想法里边就系你大鹏。薄扶而上咁樣，要講以待佢又以待，你都要等風嘅喎，要等嗰啲糧食啊等等嘅嘢、小鳥咧自己矜持，自己喺度跳嚟跳去，以為自己好逍遙，但一樣都係矜持。但係佢其實仲有多一層嘅反話，就話如果你大鵬能夠薄扶而上，就順住呢、这個。我哋用一個現實例子講，就係、是、你有英雄嘅才能啊，有種種嘅藝術嘅本分啊，呢啲人咧係有。振翅高飛的地方， 冇 錯。你話個限制又好，正係一個藝術天才就有種種嘅情慾嘅限制，種種嘅甚至自戀嘅限制添，先形成一個梵高，先成一個畢加索。 嗱、陶教授咧就聯繫到西方啊，講呢個逍遙啦。 係啊， 我就記得起咧，我就曾經睇過一篇文章，佢就將呢、這個西方嗰個符號大師個羅蘭巴特，的講法連係莊子的逍遙遊。 嗯， 我講法就話羅蘭巴特咧就好讚賞嗰種叫做懶惰的哲學。 懶惰哲學， 一懶惰哲學即係話佢描述一個人坐喺個庭院度望住出面，咩都唔做， 發呆 啊喺度發呆。係啊，咁就佢話其實呢種嘢咧，其實可以萌生好多創意啊，各方面嘅其實好有。咁我就係諗到咧。而家我哋講逍遙嗰個生活形態，究竟佢啊係咪好似一種慵懶嘅特色？即係佢係而家成日興講慢活唔係快活啊嘛。所以逍遙係咪其實係佢個形狀、佢嘅形態本身啊，show出嚟個樣子？譬如阿盧傑海同學生講：你慢活咧，你就可能逍遙；你快活就冇得逍遙。 冇錯， 佢行得個樣 行得太快， 節奏一快。所以你諗下，陶淵明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咁呢个悠然咧，就有个逍遥嗰种咁嘅境界。 冇刻意嘅。 所以问题咧，逍遥就悠然就会逍遥。如果你唔悠然咧，你就唔会逍遥嘅。你个人夹系一忙， 系啊， 步伐一快，样样都急住做， 好似 蚂蚁咁扑来扑去咧，你永远唔逍遥到。呢个就系个生活特色。 有趣嘅问题咧，有个啱啱潮流嘅话题啊。就大陸裏面咧，好多青少年咧鼓吹咗叫躺平哲學， 躺平啊， 躺平主義啊，未聽過咩特色？即係話咧瞓喺度，即係佢嘅講法裏面咧就係、是。 如果我哋出去打工啊，3000多元先更加可以維生喺城市裏邊。但如果我哋根本就唔出去做嘢，就匿埋屋企咧，800元人民幣咧就可以過一個月噶啦，包括埋上網費添。咁呢種躺平哲學咧，有啲人話咧，佢哋自己喺網上裏邊啊、微信裏邊講好多就係、是。呢種咪就係我哋對抗嗰啲剝削啊，對抗社會裏邊嘅不公平啦、 啊。 我哋就係咁瞓喺度啦，就 係躺平。 躺平就是公義啊！有聽過呢啲説話？呢啲有時值得思考下。 唔係你而家唔係你莊子2000年前佢已經預測咗今日啦嘛。佢喺莊子我唔知從邊一篇之後，佢話恨正義詞，驅詞嘅詞，莫之能止。 莫之能止， 即係講到而家高速。 高速生活， 高速年代的特色，哦，行得越呢樣嘢，行得越嚟越快，限眾意志就莫之能止，你撳唔到佢嘅。哇！而家就嚟5G啦，已經成啦，咁係啲嘢係咁飛，啊， 六 G 飛啊，咁係咪要將嘢慢翻落嚟，然後個逍遙嗰種咁樣嘅體驗先 可 以達到？ 係啊， 你永遠逍遙唔到噶，你如果快嘅話。 呢點我嘅意見咧，就佢唔係快慢嘅問題，因為快慢咧仲係一個對比，即係話咧慢活咧，當然係針對於我哋太過有為， 有為嘅生活， 太過即係點啊，乜嘢都去搶啊，乜嘢都去攞啊，咁樣呢種係一種消耗，所以道家講無為咧，的確第一個階段裏邊咧，你要心修練翻嚟， 冇錯， 但係無為無不為咧，我覺得佢仲多層就話。不是純粹好像台灣式的慢活、當然這種慢活是有些文藝腔、有些情調都不錯但我覺得都不是人生最後境界它不是說不是一定要慢下來那麼簡單、而是你就順隨著你的生命好像剛才盧建雄說物來而順應、順應天時即有時我們作為一個運動員可能都要進取的都是要有一種快的但這種快而不是一種急進就本身就是恰如其分的快如果慢呢就不是一種躺平之學躺平之後過分了就是睡在那裡不做事即是每天在那裡睡十幾個小時然後吃個公仔麵有一天樣用這個方式裡面呢反而荒廢生命 沒錯所以那個即是道家或者老子莊子都強調那個什麼呢就是你要去發現認識回你那個本性即是你的道給予你的那個力量嘛所以莊子講呢、這個即係朝切見毒啊嘛，即係你見毒就要見翻自己啊嘅嗰個道俾你嘅力量。如果你躺平主義，其實就係一種咩咧？齊一化，即係大家瞓喺度啦，用最低廉嘅嗰、那個啊消極嘅消耗嚟去即係對抗呢一個生活嘅壓迫咁樣。咁你個毒咪冇咗咯，即係你個自己啊，即係你個獨特嘅一個嗰個道嘅力量冇咗咧。 你用佛家講嗰就叫做本來面目。 係啦，即係本來面目，你冇咗本來面目， 見翻你嘅自己嘅本來面目。 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個當然，而家興嗰啲慢活啊，或者上個禮拜玩嘅咩放空啊、放空比賽啊，即係一種對而家嗰一種即係所謂急速嘅即係。節奏的生活的一種反省啦，當然都亦都係一種即係令到現代人啦，即係反思下自己係咪有咁必要啊？個生活步伐咁快咧，咁樣，但要再推一步咯，即係你咪淨係放空咁樣過咯，放空就以為係。 所以道家咧，其實呢種思想咧。有佢嘅危險性，一方面咧好容易變成懶人哲學， 冇錯。 一方面咧可能變成一種陰謀論，權術哲學難免之術，因為你守住嗰種無謂， 法家咪利用咗佢咯， 係啦，你守住個無謂咧，乜嘢唔作為咧，靠打司令部咧，你自然可以取勝嘅。咁呢樣嘢好變成一種陰謀之術，所以道家咧其實難嘅地方就係佢係一種。我覺得是一種成熟的智慧一個人太年輕講道家呢就容易懶漢的了、就是什麼都清涼灑什麼都什麼佛系青年、啊、 佛系青年 但是呢當一個人 成長到某階段裡面生命有些成就啊甚至好像很自滿 啊甚至很自信的時候呢道家有個衝擊俾你，原來你呢個唔係你嘅本來面目，仲有一個更深層嘅面目。呢種我諗就係道家嘅智慧。 佢要，因為我哋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咧，時時俾老已經中學嘅時候已經俾老師誤導，就話通常老師一定教我哋儒家就係入世嘅， 道家就是出世的，咁已經深入腦筋了。其實我哋而家深入了解道家，道家不可以用出世呢個字嚟形容。道家其實好有，佢個頭先阿陶教授講，其實道家嘅哲學咧，佢問題係順外而物，順話物變啊嘛，順情物變咧，佢係要做到你收放自如。 冇錯， 所以真正嘅道家就可出世可入世。 係啦，係啦， 唔一定唔入世噶，可出世，佢入完世佢可以又出翻嚟噶。佢問題就見咗佢變之後呢、這個咁樣嘅呢個權變喺度嘅，佢就變咗之後個掌掌控就唔係話，哎呀，凡親道家就一定隱世嘅，隱日嘅一定係出世嘅，呢啲係錯誤嘅。 係冇錯。 咁佢哋講大隱隱於市啊，呢個係道家嘅精神。 嗯， 佢係可以入世嘅，但係佢又可以出世。 又可以出世。 咁然後先至，即係呢個就變咗老子講嗰、那個。上善若水，咁要用今日啲個個後生仔都明白，就話李小龍講句 be water，be water 係冇錯，係。 佢哋講咗變嗰部分，但係有啲地方可能仲未把握到，即係話咧，好似水咁嘅能變，隨住而變咁樣。但道家似乎淨係變啊，或者不變咧，唔係幾能窮盡。其實可能係最高嘅智慧裏邊咧，就係我哋本身。放低嗰種即係話追求嗰種統一性，追求所有嘅原理啊，乜嘢都係統一性。所以就我喜歡莊子嘅説話講，就係、是、一種叫做勞神明而為一啊。我哋太花費精神，想揾種統一性。 統一性 係。我哋反而咧從個一開始，一就係道，道就無咁啊。講下講下咧就係、是。好玄妙噶啦， 系啊，好啊，咁我哋機會有機會再 有機會玄妙一下。 其實呢個年代咧，尤其疫情啦，其實都要講多啲道家，係 啊， 我揾兩位我再講。好啦，我哋聽晚嘅節目咧就係阿林以樂同埋請到個嘉賓司徒永富同大家講廣東話話職場心態。咁啊，跟住嚟嘅節目就係那些年張偉基，有一首歌就係任齊賢唱嘅《任逍遙》。拜拜。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人逍遥。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扑步步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醉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骄傲，就为一个缘字。